哈利波特与火焰杯第一章李德尔府第二集。之后是片刻的沉默，随即虫尾巴说话了，他的话像湍急的河水一样从嘴里涌出来，似乎他在强迫自己在丧失勇气前把话说完。 没有哈利波特也能完成，主人。 又是沉默，比刚才延续的时间更长。然后， 没有哈利波特。 第二个声音轻轻地问：“ 我明白。” 主人，我说这话不是因为关心那个男孩。 虫尾巴说，他的声音突然抬高了，变得尖利刺耳。 我才不在乎那个男孩呢，根本不在乎。我只是想，如果我们使用另外的巫师，不管是男是女，事情就可以速战速决了。如果您允许我离开你一小会儿，您知道我可以自由地伪装自己。我两天之内就回到这里，带回一个合适的人选。 我可以使用另外的巫师。 那个冰冷的声音轻轻地说， 这主意不错。 主人，这是合乎情理的。 虫尾巴说，口气舒缓多了。 要去加害哈利波特太困难了，他现在受到了严密的保护。 所以你主动提出要给我找一个替代品来。我想，也许这份伺候我的工作已经使你厌烦了，是吗，虫尾巴？你建议放弃原计划，是不是只想抛弃我呢？ 主人，我没有要离开你的意思，压根没有。 不要对我撒谎。 第二个声音嘶嘶地说， 我什么都清楚，虫尾巴，你一直在后悔回到我这里来，我使你感到厌恶，我看得出你一看见我就畏缩，我感觉到你一碰到我就全身发抖。 不是这样的，我对主人忠心耿耿。 什么忠心耿耿？你只是胆小罢了。如果你有别的地方可去，绝不会到这里来的。而我呢，我每隔几小时就需要你喂我，离开你我怎么活得下去？谁给纳吉尼缉毒液呢？ 可是您看上去强壮多了，主人。 说谎。 第二个声音轻轻地说， 我没有强壮起来，几天功夫就会夺走我在你马马虎虎的照料下恢复的一点元气。别出声。 正在结结巴巴语无伦次地说着什么的虫尾巴这时立刻沉默下来。在那几秒钟内，弗兰克只能听见火苗噼噼啪啪燃烧的声音。然后第二个声音又说话了，声音很低很低，像是从喉咙里发出的嘶嘶声。 我使用那个男孩，自有我的道理，这已经向你解释过了，我不会使用其他人的。我已经等了13年了，再多等几个月也无妨。至于那个男孩受到严密保护， 相信我的计划会起作用的。现在就需要你有一点勇气。重尾巴，你得有勇气，除非你希望感受一下伏地魔大发雷霆的。 主人，请让我说一句。 重尾巴说，声音里带着恐慌。 在我们这一路上，我脑子里反复盘算着那个计划。主人，博沙乔金斯的失踪很快就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如果我们再干下去，如果我杀死了。 如果。 第二个声音耳语般地说。 如果。如果你按我的计划行事。重尾巴，我发布永远不会知道还有谁死了。你悄悄地去做，不要大惊小怪。我真希望能亲自动手，可是按我目前的状况，过来，重尾巴。只要再死一个人，我们通往哈利波特的道路上就没有障碍了。我并没有要求你独自行动。到那时候，我忠实的仆人就会加入我们。 我就是一个忠实的仆人。 重尾巴说，声音里含着一丝淡淡的不快。 重尾巴，我需要一个有脑子的人，一个对我绝对忠诚、从不动摇的人。而你呢？很不幸，这两个条件都不符合。 是我找到您的。 重尾巴说，声音里带着明显的恼怒。 是我把你找到的，是我把博沙乔金斯给您带来的。 那倒不假。 第二个男人用打趣般的口吻说。 真没想到你还能说出这么聪明的话来，重尾巴。不过说句实话，你把那女人抓来时，并没有意识到她多么有用，对不对？ 我知道她会有用的，主人。 撒谎。 第二个声音又说道，那种冷冰冰的打趣口吻更明显了。 不过我不否认他提供的情报很有价值，要不是那个情报，我就不可能想出我们的计划。这个嘛，重尾巴，你自会得到奖赏。我允许你为我完成一件十分重要的任务，那是我的许多追随者都争着献上右手去完成的。 是吗，主人？什么？ 重尾巴的声音又变得恐慌起来。 啊，重尾巴，你难道想破坏这份意外之喜吗？最后才轮到你出场呢。不过我向你保证，你将有幸和博沙乔金斯一样有用。 虫尾巴的声音突然沙哑了，他的嘴似乎变得很干。 你想把我也杀死他？ 虫尾巴，虫尾巴。 那个冰冷的声音圆滑地说。 我为什么要杀死你呢？我杀死博沙乔金斯是迫不得已。在我审问完之后，他就没有用了，完全没有用了。不管怎样，如果他带着假期里遇见你的消息回到魔法部，人们就会提出许多难以应付的问题。原本应该死了的巫师是不会在路边的小客栈里遇见魔法部的女巫师的。 虫尾巴又嘟囔了几句什么，声音太低，弗兰克没有听清，但他的话使第二个男人哈哈大笑起来。这是一种十分阴险的笑，跟他说的话一样寒气逼人。 我们本可以改变他的记忆，是不是？可是碰到一个法力强大的巫师，遗忘咒就不起作用了。这一点我在审问他时已经得到了证实。不利用一下我从他那里得到的情报，这对他的记忆也是一种侮辱啊，虫尾巴。 在外面的走廊里，弗兰克突然意识到自己攥着拐杖的手已经被汗水湿透了。冰冷声音的男人杀死了一个女人。他谈论这件事的时候没有一丝一毫的悔意，用的是一种打趣的口吻。这个人很危险，是一个亡命徒，他还在计划杀死更多的人。那个男孩名叫哈利波特的，不知道是谁，现在正处在危险中。弗兰克知道他必须做什么了，这个时候非找警察不可了。他要偷偷溜出老宅，径直奔向村里的电话亭。可是那个冰冷的声音又说话了，弗兰克呆在原地，像是被冻僵了一样，拼命集中精力听着。 只要再来一次谋杀，我在霍格沃茨的忠实仆人哈利波特注定是我的啦，虫尾巴，就这么定了，没什么可说的。慢着，你别做声，我好像听见了纳吉尼的声音。 第二个男人的声音变了，发出一些弗兰克从未听见过的怪声，他不歇气地发出嘶嘶声和呼噜呼噜声，弗兰克认为他一定是发病了。就在这时，弗兰克听见身后漆黑的走廊里传来了动静，他转身一看，顿时吓得呆在了那里。什么东西稀稀疏疏地划过漆黑的走廊地板，朝着他过来了。当那东西渐渐接近门缝里射出的那道壁炉的火光时，弗兰克惊恐万状地发现，那是一条巨蛇，至少有12英尺长。弗兰克吓得呆若木鸡，站在那里望着他波浪般起伏的身体，在地板上厚厚的灰尘中留下蜿蜒曲折的宽宽的轨迹，慢慢的越来越近。他怎么办呢？要逃也只能逃进那两个男人正在密谋杀人的房间，可是如果待在原地，这条蛇肯定会把他咬死。还没等他拿定主意，巨蛇已经横在他面前，然后又神奇的令人不可思议的滑了过去。 他听从门后那个冰冷的嘶嘶声和呼噜呼噜声的召唤，几秒钟后，他那钻石图案的尾巴就从门缝里消失了。这时，弗兰克额头上已渗出了汗珠，抓着拐杖的手抖个不停。房间里，那冰冷的声音继续嘶嘶地响着。弗兰克突然产生了一个奇怪的想法，一个荒唐的想法。这个人能跟蛇说话。弗兰克不明白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现在他最渴望的就是抱着热水袋回到床上。问题是他的双腿似乎不愿挪动。他站在那里，浑身瑟瑟发抖。他努力控制住自己。就在这时，那冰冷的声音猛地又说起了人话。 那只女带回了一个有趣的消息，虫尾巴。 那声音说。 是吗，主人？ 虫尾巴说。 当然是。 那声音说。 据那吉尼说，有一个老麻瓜现在就站在这个房间外面，一字不漏地听着我们说话。 弗兰克没有机会躲藏了，里面传来脚步声，随即房门一下子被打开了。弗兰克面前站着一个秃顶的矮个子男人，花白的头发，尖尖的鼻子，一双小眼睛水汪汪的，脸上带着既恐惧又警惕的表情。 请他进来，虫尾巴，你怎么不懂礼貌呢？ 那冰冷的声音是从壁炉前那把古老的扶手椅后发出来的，但弗兰克看不见说话的人，而那条蛇已经盘踞在壁炉前破烂的地毯上，如同在模仿一只哈巴狗，样子十分狰狞。虫尾巴示意弗兰克进屋，弗兰克尽管全身颤抖得厉害，还是攥紧拐杖，一瘸一拐地迈过了门槛。炉火是房间里唯一的光源，把长长的蛛网状的影子投到了墙上。弗兰克盯着扶手椅的背后，坐在椅子里的人似乎比他的仆人虫尾巴还要矮小，弗兰克甚至看不见他的后脑勺。 你什么都听见了，麻瓜？ 那冰冷的声音问。 你叫我什么？ 弗兰克强硬地说。既然已经进了房间，既然必须采取行动，他的胆子反倒大了起来。在战场上经常就是这样的情况。 我叫你麻瓜。 那声音冷冷地说。 就是说，你不是个巫师。 我不知道你说的巫师是什么意思。 弗兰克说，声音越来越平稳了。 我只知道，今晚我听到的东西足以引起警察的兴趣。你们杀了人，还在策划着要杀更多的人。我还要告诉你们。 他突然灵机一动，说道： 我老伴儿知道我上这儿来了，如果我不回去。 你没有老伴儿。 那冰冷的声音慢条斯理地说： 没有人知道你在这儿。你没有对别人说过你上这儿来。麻瓜，不要对伏地魔大人说谎，他什么都知道，什么都知道。 你说什么？ 弗兰克粗暴地说。 大人什么？我认为你的风度可不怎么样，我的大人。你为什么不像个男人一样把脸转过来看着我呢？ 因为我不是个人，麻瓜。 那冰冷的声音说，声音很低， 几乎被炉火的噼啪声盖住了。 我比人要厉害得多，不过好吧，我就面对你一下。虫尾巴，过来把我的椅子转一转。 仆人发出一声呜咽。 你听见没有，虫尾巴？ 小个子男人愁眉苦脸，仿佛他最不愿做的事就是走进他的主人，走进那条蛇盘踞的地毯。他慢慢地走上前，开始转动扶手椅，椅腿撞在地毯上时，巨蛇昂起丑陋的三角形脑袋，发出轻微的嘶嘶声。现在椅子面对着弗兰克了，他看见了上面坐着的是什么，拐杖啪嗒一声掉在地上。他张开嘴，发出一声凄厉的喊叫。他喊叫的声音太响了，没有听见椅子上那个家伙举起一根棍子时嘴里说了什么，而且永远也不会听见了。一道绿光闪过，一阵嗖嗖的声音响起，弗兰克布莱斯瘫倒在地。在倒地之前，他就已经死了。200英里之外，那个名叫哈利波特的男孩猛地从梦中惊醒。